哼，再跟这个臭包子多玩几次，我就不信找不到接不进叶秋的副本队伍。 荣耀， 不错嘛，李恒剑，进步很快啊，再 PK 几次就能赶上我的水平了。嗯，大神灭我了。 哎，你们要打副本了吗？帮我跟大神说说，带上我呗。 行，我问问。嗯，大神同意了，你跟我们一起去副本吧。 是吗？太好了。 我和你说，见了大神要有礼貌，如果他能指点你几句，你将终生受用不尽哦。 指点你个头啊。那是当然了。 那就走吧。 好。 大神，我们来了。 好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新来的离痕剑。 大神好。大家好。 你好。 嗯，风书烟幕是苏沐橙吗？ 现在我们要开始练刷埋骨之地副本记录的打法，目前还在尝试阶段，可能会有一些需要磨合和改进的地方，大家小心。 听到了没有？说你呢。 啊，谁？ 你呀、啊、除了你我们都是老队员了。 让你嘴贱，干嘛要搭这个烂包子的腔啊？ 什么声音啊？我好像听到啪的一声，你们听到没有啊？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，蝴蝶兰原著，猫耳 FM 出品，729声工厂配音，全职高手广播剧第一季第十一集。 您已进入埋骨之地。 现在我们刷埋骨之地的打法最重要的就是合理走位，尽可能少的惊动埋在地底的小怪。大家注意了，尽量一步都不要走错。离痕剑，你先回来。 啊？ 什么啊？才刚开始你就乱跑，不带你了啊？ 怎么了？ 看来你是知道怎么打啊。 知道啊。开局这里好像没什么要注意的吧？ 哼，我们要用的是新打法。 听到没有？新打法。不是你会的那种过时的打法。 新打法？ 没错，大家注意我的走法，我边走边说。 这有什么不同的？ 现在的走法不是和普通打法一样吗？把开场的四只小怪都惊动了。 我也来。 豹子，你先看。 不要动啊，特别是你离痕剑，看仔细了。 再打你，我就是智障。 用石壁的戏放假怪来的，这个有什么用啊？怪抢那么一会儿之后，还是会跑出来。刷记录的话，对节约时间有帮助吗？靠！第四只怪居然被前三只的尸首给抢住了，少杀一只，时间肯定是可以节约出来。 好，就是这样。我们要用配合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些操作。我估算了一下，如果合作顺利，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比普通队伍快出十秒。 一只解手十秒。 白岩柔，这边你来。包子走位，用板砖先把那只怪拍晕。 没问题。 风书夜幕反坦克炮推。 是。 离痕剑用十字斩接一下，然后冲刺撞击。离痕剑的技术不错吧？ 哪里哪里，大神到时刷记录带我一个吧。 哦，你有工会吗？ 没有啊。 那到时可能需要临时加个工会，你有问题吗？ 哦，原来是给工会打工啊。那能拿多少钱呀？ 嘿嘿，你带这帮人给工会打工，会不会分东西？分了的话，制作银舞会更辛苦，不分的话，就当我在挑拨离间了。 钱？要什么钱啊？那是上电视，是荣耀。哎呀，李恨剑，你真没出息！我代表水瓶星座鄙视你。 包子，你个傻逼，给人白打工了，知道不？我说他怎么会带你这么个白痴呢？ 报酬是有，都是些稀有材料，不过都是我需要的。你想要什么呢？ 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 问工会要的材料都是我急需的。至于副本里的其他东西都是大家来分，我是不要的。我想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吧。 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加工会什么的，我可以。带我一个吧，我也想上电视。 嗯，那我到时候会和工会那边说的，看他们的意见吧。如果不介意的话，就带你一个。 好的，多谢大神。叶秋啊，叶秋，想不到吧？只要我悄悄划个水，最后你的记录还不是会被我踩在脚底下。 李恒健，往西回两步，太偏了。 哦。 好难啊！ 所以更要用心，知道吗？ 好，今天先这样，明天再来吧。 大神，冰霜森林副本去吗？ 先不去了。 哦，那我就先下了，明天见。 嗯， 那我也下了。 好，小唐、包子，咱们走，换个地方接着练。 嗯， 好。 来，开了。 成功升至27级。 埋骨之地，埋骨之地。哎呀，莫笑兄弟，我们兰溪阁没迟到吧？ 没有。 好。哎，对了，这次你要什么呀？ 吸血光剑。 好巧啊，我用的就是吸血光剑啊。 你也快30级了吧？ 成武啊，大哥，30级也不用换， 再成也是第5。浮云， 还要什么？ 8个骨锥吧。 好，不能再有了啊。 嗯，不过埋骨之地这边刷起来有点难度，这次啊，我想直接带一支五人队伍，然后入了你们工会代打，怎么样？ 这个，哎，有些难看吧。 现在的副本记录竞争很激烈呀，必须尽全力才行。 那好吧，兄弟，你是准备就这样长期代打记录了是吗？ 嗯，目前是这样打算。 这样的话，你总是这样拉着一队人，恐怕继续不了几次吧。要不兄弟你就长期加入我们工会好了，一切报酬照付，做我们工会的专业代打如何？ 买断啊， 对你来说也没损失，不是吗？不高兴的时候你想走就走了，谁也拦不住你啊。 这个我考虑一下吧。 好，等你刷完埋骨之地咱们再好好商量。 埋骨之地，埋骨之地，我们霸气雄图预定。 答应兰溪阁了。 我靠，你啥时候27的呀？ 5分钟前吧。 哎，那祝你成功。老兰这手速也太快了。 丹河，埋骨之地副本记录明天开刷。 好。 您已进入埋骨之地 副本记录开刷。 成功，怪被卡进去了， 马上要到丧尸贝利了，需要5人连续利用浮空技能不断地将丧尸贝利挑高送入石壁上的坑里卡住。有我的离恨剑在，就绝不可能让叶秋的队伍一次性成功。 丧尸贝利快到了啊，大家加油， 加油， 争取在2次内成功， 一次成功。 大家注意了，开打。马彦柔，西路， 包子，接住， 接住了，吃我一拳。哎呀，没打中。 别停，继续离恨剑， 成功了。 完美发挥。有过包子入侵的失误，我也没有必要再故意失败，因为这已经不会是一个完美的记录。 包子跟上，继续接连浮空。 明白。 包子，接管。 好，这次一定不会失误了。成了，包子卡进去了。 继续，后面不要大意。包子锁喉。 来了，坏了，师爷爷一招。 兰溪阁工会玩家君莫笑、风书烟幕、包子入侵、韩烟柔、离恨剑、 打破副本埋骨之地通关记录，成绩17分22秒17， 哈哈哈，成功了！ 牛，太牛了！这记录不信谁还能破？ 那倒未必。 靠，这记录谁要还能破，我把键盘吃了我。 南河，话别说得太满。 咱又不是不懂。哎，这记录太强了。你怎么打的？录像了没有？ 没有。 强，太强了。哎，对了对了，兄弟，工会也先别忙着退，你考虑考虑我昨天的建议啊。 嗯， 东西给你，交给我吧。大家都辛苦了。 我们还继续吗？ 练练级吧。 记录还没到极致呢。 差不多了。 这姑娘还想到极致？有老子在，休想！你们很快就会看到什么才是真正的极致。跟叶秋他们刷记录的时候，我全程都保存了视力。如果全力发挥，至少可以多抢到15秒时间。再加上我们加时职业队更完美流畅的发挥，整体记录应该可以提升30秒。 哎，申健，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刘副队长怎么突然给我们讲起埋骨之地的新打法来了？ 刷记录呗。 刷记录？这个新打法其实挺厉害的。 厉害有什么用啊？一个埋骨之地。 我再确认一遍啊，我刚才说的新打法你们都明白了？ 明白了。 行，指挥一下，我们开刷。 现在刷呀？ 嗯。怎么了？ 可晚上还有比赛呢。 什么比赛？ 今晚对蓝雨啊。 是吗？ 靠，这些天净在新区忙活着游戏了，竟然连这正事儿都给搞忘了。最近几天也没怎么好好练习，数一数，竟然是和那个包子入侵竞技场打的最多。 啊，那就等晚上比赛之后再来呗。 嗯。 哎，晚上比赛什么地图啊？ 啊？ 刚才那场擂台赛双方发挥的都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最终还是黄少天技高一筹，把握住了所有可以把握的机会。 对，现在我们来看看团队赛的情况。 嘉士对蓝雨啊。 这个刘浩今天状态很差呀。 哎呀，一个失误，这失误很严重啊。 他在第一场个人赛里也输掉了。 但刚刚这个失误更不应该，刘浩今天完全不在状态。 靠，这个傻货。话还没说完又失误了，这个操作。 作为职业选手，这个操作是有些业余了。 形势被逆转了。 我去，打了什么鬼啊！ 这样的漏洞，机会主义者黄少天怎么可能错过？好，幻影无形剑，漂亮！这个幻影无形剑时机抓得太好了。 黄少天被称为荣耀第一剑客，是一名相当出色的选手。他的剑圣夜雨生凡也是足以和斗神一叶知秋比肩的角色，就是他这个人话有点多。 没错，联盟甚至因为他也改了一条规则，就是团战中死掉的人禁止再发消息。 孙翔现在势头不错，不过比起黄少天还是少一份老辣呀。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期待一下他的成长。 这一场比赛家是有些可惜啊。 嗯，现在看来啊，除非蓝雨这边再出现像刘浩那样接连的重大失误。 好，比赛最终是蓝雨获胜。 可惜了，可惜了。 靠，气死我了！ 什么垃圾说法？走走，地面抗议去！ 一起一起，我砖头都拿好了。 继续睡吧，刘浩，下次别上了，丢人呢！ 你看看你打的那什么玩意儿啊！我打的怎么你打的好？ 刘队，那什么副本还刷吗？ 刷。 小达，上游戏准备刷副本记录了。 嗯，什么记录？ 埋骨之地。 你不是说埋骨之地的记录已经差不多了吗？ 昨天是差不多了，今天谁又知道呢？ 我去，埋骨之地副本记录又破了。 失去的都是什么人啊？怎么又是家王朝啊？ 我看看。 欢迎回到荣耀。 哎，小唐，提高到多少了？ 16分56秒78。 哦，不错嘛。 怎么办？ 晚上再说。 可是，20多秒，我们要怎么做？ 放心吧。 什么人？ 怎么？ 刚才有个穿连帽衫的人，鬼鬼祟祟的在门口东张西望。 跑了吧？ 嗯。 那就不用理了，你去上游戏吧，和包子打声招呼。 哦。 黄少天。 嘘。 你自己啊？ 难道我拉我们蓝雨全队过来啊？ 鬼鬼祟祟的跟做贼的似的。 能不小心吗？这可是网吧，多危险啊！我可不像你，我粉丝是很多的。你看刚才差点被人认出来，还好我跑得快。 你得了吧你，那姑娘是我们网吧的，看你像个贼才注意你的。你要正常点，人压根不理你。 真的假的？ 那我叫她过来。 哎，算了算了，低调，低调。 H1号机，完全没有人的地方，你去那边坐吧。 你呢？ 我得守这儿，值夜班呢。 何必这么委屈自己？以你的水平，就算退役也不至于沦落成这样吧？再说了，你怎么突然就退役了？ 别问了，你先帮我把记录刷出来再说吧。 我靠，我一场比赛10万上下的身价，居然帮人刷买股之地的副本记录，不许说出去啊，说出去我弄死你。 H1号机那边。 哎，给弄点吃的呀，宵夜都没吃。 来来，拿包榨菜过去啃吧。 靠啊， 火腿肠。 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你这什么破网吧，灯都没开，黑的连机器牌号都看不见。 1号机，坐吧。 帮你刷记录也就算了，连账号你都没有，还要我自己去搞。 你搞个账号还不是很轻松的事儿？ 刘牧，27级小剑客，用完再不用了，不能留下证据。哎，丢人了，太丢人了。 你先自己玩会儿啊，我们这边没次数了，12点叫你。 玩？有毛可玩啊！我靠，家王朝这记录怎么刷出来的？怎么这么高？ 新打法， 这还有新打法？谁这么无聊，这本还研究新打法？哈哈哈，不会是你吧？你堕落了，完全堕落了，跑到新区在这搞副本记录，还研究新打法，你闲得没事了吧？ 这话真多呀。 哎，我在这里安全吧？晚上还会不会有其他客人来啊？现在我不怕被人认出来了，我怕被人发现我在这里刷白骨之地，传出去我还怎么混啊？ 莫笑兄弟，家王朝的新记录怎么回事？我们蓝西阁。 放心，还会再给你刷回来的。 大神呐，记录被破了，你看到了吗？ 看到了。 哎呀，我们的记录不是已经很高了吗？怎么还会被破呀？ 你不知道吗？ 我不知道啊。 因为你没尽全力啊。 我尽力了呀。 用个狂剑士隐藏一下实力，我就看不出来了吗？小猴，你忘了你是谁叫出来的了？ 我靠，他早就知道了吗？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怎么会知道的？不过就算这样又怎么样，那个副本记录他又能怎么提高？他应该做不到了吧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到了。 嘿嘿，美女好，我也来了。 嗯，还差一个人。 风书烟木、包子、韩烟柔，你们都到了。今天还有一个。 老叶，赶紧赶紧赶紧啊！人呢人呢人呢，我都到副本门口了，没看到你啊。啊，对了，老叶，先加我入队。不加我入队，我怎么找到你的位置呢？不找到你的位置，怎么帮你刷买骨之地的副本记录啊？ 入队。 玩家刘牧已加入队伍。 哇，新区人就是多，一个小小买骨之地的副本门口这么多人。哎， 今天又有新人，所以这一轮主要是让新人知道一下打法。 哎，离恨剑呢？我发消息他怎么也不回啊？ 他有心事，来不了了。 真是的，没前途了他。 开始吧，开始吧，老叶，让我看看你的什么新打法。 谁啊这是？ 少天。 靠，不要暴露我的身份。 你喊什么呀？谁认识你？ 哦，你朋友啊。 嗯， 不让暴露身份，喜欢玩神秘呀、啊。 天蝎座的吧？ 大概是。 混账，我是狮子座的。 七月份的尾巴，你是狮子座。八月份的前奏，你是狮子座。 靠， 是吧？ 是什么吧？ 包子唱得好。 哎，那我再给大家来两个。 哎，行了，包子，我要讲副本了，一会儿有空了你再唱。 哦，好吧。 小店，先交给我。 哦， 这件你先用。 你已向玩家刘牧发出交易申请，交易成功。 25级乘五吸血光剑，垃圾。 废话少说，先进本了。 你已进入埋骨之地。 现在能讲你的新打法了吧？ 看着。 月光，走位不错。影分身，乱花掌。我靠，你到底什么职业啊？散人？你搞啥呢？哎，你的武器怎么变了？是变了吧？是不是变了？哎，你们看到没有？他的武器变了，刚才。 哎呀，吵死了你！ 苏妹子，你今天晚上跟我们的这场比赛打得蛮好的，输了也不怪你，全怪刘浩那个白痴。哎呦，这里居然还有个缝啊！老叶，你这是想干什么？ 三只骷髅小怪叠加死在口上，里边的僵尸就出不来了。 是吗？这就是你的新打法？快快快，我试试，我试试，我试试。 这个刘牧好厉害。是啊。 哎呦，还真是出不来了。老爷，真有你的，还有这么一手，这么下来至少得节省10秒吧。 嗯， 一趟本一共有几只这样的？ 9只。 9只，1分半，那时间不对啊。现在那个副本进入胜出的可不止这点时间，还有什么地方？ 还可以把2号 boss 卡掉。 那个也能卡？怎么卡？赶紧赶紧，快把1号 boss 打了去看看。这个1号 boss 怎么打来着？我都多少年没打过这个副本了，全都忘光了。 看着。 我也上了。 哦，原来是这样，看我的。快快快快，去看2号 boss 丧尸贝利。 丧尸贝利到了。 这里这么大，走位和跳跃先上石壁。 还真是只能这样了。 白彦荣去开怪。 哦， 包子， 我来了，与我一拳！ 刚出烟幕，刘牧，到你了。 老爷，记住了。 到我了。 漂亮！不愧是压枪的祖师爷，这技术还是你用的更牢了。这手凌空压枪，我看就是周泽楷来了也够呛。那家伙就会作秀，实战 PK， 谁会在天上让他一路射到死啊？ 嗯，还行吧。这次配合一次就打成了，我们继续吧。后面的副本就比较普通了。主要是 怎么普通？普通是什么打法？你快跟我说说，第三个 boss 是怎么打的？ 这家伙实在是话太多了，老师讲课，学生的话比老师还多，这种现象正常吗？怎么样？ 嗯，这样打法，这个记录应该可以再提升30秒左右。不过他们家王朝那个记录肯定也是要用你这种打法才能打出来的，这打法不是你原创的吗？他们怎么会啊？ 是啊。怎么会的？ 皇上天这家伙确实心思缜密。那个离恨剑是刘浩 啊？ 离恨剑是谁？ 离恨剑从我们这里学了打法，然后帮家王朝的人刷出了现在榜单上的记录。 哟，他还挺好学的嘛。 我靠，那个家伙是个奸细，我要去世界频道喷他。 低调，私了就好。 哦，好吧。 所以啊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刘浩开了个小号，这几天一直跟着我们刷这个副本。 你早看出来了？ 是啊。 那你还一直带着他？ 职业级的高手啊，这样的帮手自己送上门来，何必要拒绝呢？ 好卑鄙啊，你拖着人家在这里给你刷副本，搞得状态一塌糊涂。今天的比赛你看了没有？那个家伙就跟个白痴一样，我看他是把团队战当作在刷埋骨之地了吧。苏妹子，你们有没有开大会批斗他？ 我没拖着他，是他积极的要跟着来的，我只是如他所愿罢了。 然后这小子在和你们刷的时候故意留力，在另组另一队全力去刷，你倒是很有自信啊！你这么有把握，一定再能超过他的记录。 这不是有你吗？ 你怎么知道？我靠！ 这联赛赛程在半年前开赛时就全你定了，我怎么会不知道你今天会过来？ 你居然早早就盘算着要我来打下手？ 哎，其实你来不来也不是重点，你人在哪儿都可以来游戏吧。 可是在这个副本上，少天和刘浩其实也差不多。 虽然你俩配合可以在丧尸贝利那里用凌空压枪把 BOSS 送进去，但是这里抢出的时间也有限啊。 本来是差不多的，但是在刘浩帮我们打出一次记录之后就不一样了。 哪里不一样？ 刷出一次记录之后拿到了一把吸血光剑。 哦，找少天是为了发挥那把成武的威力。 我靠，原来这才是找我的重点啊。我同情刘浩，我不想帮你了。嗯，工会邀请。我靠，莱西格，这不是我们俱乐部的工会吗？完了完了，我暴露了，我暴露了。 看清楚，是我邀请的。 嗯， 你看这个副本记录其实是帮你们工会刷的，不找你找谁啊？ 暴露我身份了没有？ 当然没有。好了，现在正式开刷，都认真了。 嗯，苏妹子，我刚才好像说我不帮他刷来着。 哈，说了吗？我没听到啊。 靠你们两个。 好了，正式刷，争取一次过。 好， 一次过。 嗯， 开始吧。哎，我说你的武器是怎么回事啊？自制银武吗？一会儿矛一会儿枪，变来变去的是怎么做到的？还能变什么？再变一个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。哎，我跟你说话你听到了没有啊？给我看看嘛，变一个给我看看。 包子，你不是想唱歌吗？唱吧。 哎，是吗？那我就先给大家唱一首《星座》。七月份的尾巴你是狮子座，八月份的前奏你是狮子座。 这首是狮子座，不是星座啊，老兄，别欺负我不懂啊。星座的第一句是什么？山羊、水瓶、双鱼、牡羊座，后面是金牛、双子、巨蟹座、狮子、处女、天平、天蝎、射手座。听到了，应该这样唱。啊，不对，调是什么来着？ 你的调确实不对，听我唱给你听啊。星座是这么唱的：山羊、水瓶、双鱼、牡羊座，后面是金牛、双子、巨蟹座。 一定要这样吗？ 要死大家一起死。 恭喜蓝溪阁公会玩家君莫笑、风书烟雾、韩烟柔、包子入侵、刘牧打破副本埋骨之地通关记录，成绩16分24秒。 打完了，我去倒数。 啊，我也去。 您的好友韩烟柔， 您的好友 下线，风书烟雾已下线。 是盛世。 传奇英雄，英雄都有梦，哪个才配叫不平庸？谁最后与我匹敌争锋？一步之遥，可知万人歌颂。